清教徒在当时呢都是具有着爱国主义思想的，而另一类呢则是贝里尼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创作的充满幻想的抒情作品，像《梦游女》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一提到贝里尼的作品，我总是想着薄纱笼罩下来的非常美丽的女孩在舞台上行走的模样，而贝里尼的一些音乐也很适合改编成芭蕾舞。大家可能会问，哎，今天古典也流行为什么要介绍贝里尼的歌剧呢？是啊，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的古典流行呢将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的歌剧梦游女。梦游女是大剧院继诺尔玛之后制作的第二部贝里尼的歌剧。国家大剧院也再度邀请曾打造过《玫瑰骑士》的主创团队、世界知名导演吉尔伯特·德夫洛，还有欧洲著名的舞美设计亚历山德洛·卡梅拉和服装设计卡尔拉·里克蒂共同打造的梦幻般的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而尤为擅长指挥意大利歌剧的世界著名指挥家丹尼尔·欧伦也将加盟。我想这部歌剧因为有了丹尼尔·欧伦的加盟，那一定有可看性、可听性，而且还有携手中外实力唱将共同演绎贝里尼的这部美轮美奂的爱情歌剧。 Quella giovine sposa è assai leggiadra, e quello stessa è un po' ritrosa, ma mi piace anch'essa. Eccola, avanti, avanti, mia bella albergatrice. Ad informarmi veniva io stessa, se l'appartamento va genio il signor conte. Al signor conte, diamine, son conosciuto. Perdonate, ma il sindaco l'ho certo, e a farvi festa tutto il villaggio dona. Io ringrazio fortuna che a me prima di tutti ha conceduto il favor di offrirmi il mio rispetto. Nelle belle mi piace un altro affetto, e tu sei bella, oh Lisa, bella davvero. Oh, il signor conte scherza. Oh, non scherzo. E questi furbi occhietti quanti cuori han sorpresi ed ammaliati. Oh, conosco finora innamorati. Tu menti, oh bricconcella, io ne conosco. Ed è... Se quel fossi io, che diresti, oh carina? Io che direi, signor, non crederei. Degna di tanto un merito soltanto quello d'un cor sincero, e questo è molto. Ah, qual rumore ascolto! Ma venga l'importuno! Donde proviene? Che non mi venga alcuno. Ah, non mi inganno, la forosetta è lei che al mio pensiero si leggiadre richiama e amate forme. 是不是非常美好呢？这里我们听到的演唱的梦游女这个角色的是 Cecilia Bartoli 这个版本。来介绍一下这部歌剧《梦游女》的剧情。在19世纪初的瑞士村庄，美丽的少女阿米娜和年轻的农民埃尔诺维订婚了，这让当地旅馆的女主人Lisa 大为伤心，以至于对暗恋她的阿莱西奥也不加理会。婚礼前一天，一位陌生人鲁道夫伯爵，他住进了 Lisa 的旅店。 Lisa 得知鲁道夫伯爵是他们村庄的新领主，便深夜来到鲁道夫的房间调情。而此时阿米娜突然梦游进来了， Lisa 赶紧躲起来，鲁道夫也离开了自己的房间，以免引起非议。不久以后， Lisa 却带着埃尔维诺来到了鲁道夫的房间。阿米娜醒来后，埃尔维诺气愤地宣布取消婚礼。虽然鲁道夫对阿米娜的清白进行了解释，但埃尔维诺仍不所动，并且决定要娶 Lisa 为妻。 Lisa 觉得自己的计谋得逞了，而鲁道夫向埃尔维诺和村民说明阿米娜得了梦游症，但是没有人相信。此时阿米娜又开始梦游，大家屏息等她走到了安前之所才将她唤醒。埃尔维诺也终于重新接纳了阿米娜。 O ciel, che tento?Un sogno, ancor quell'anima è nel suo bene assorta. Ardo le sacre te, essa l'altar si crede. 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贝里尼的歌剧《梦游女》，真的很想推荐这部歌剧。那也看到很多好朋友来签到了，会飞的老马戏，还有胡雪迪，你好，在哪儿在听古典也流行呢？古代虫也说了，唱的真是柔肠百结。那我也想知道，可能听节目的很多朋友说，哎呀，那到哪儿加入乐友会呢？因为乐友会真的是一个在古典也流行中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节目时间，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到大家的内容，大家如果提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和大家互动。同时呢我们举办的一些活动也是都在乐友会当中发放门票的。所以呢，我昨天晚上在我的微博里，古乐的微博，山谷的谷，喜悦的乐，古乐的微博里呢发了这个乐友会的扫码入群的一个内容，如果大家没有看到的话，或者说没有加入乐友会想加入的话，可以用这种方式，或者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号 FM974 FM974 也是可以啦。很少在节目当中大段大段的给大家欣赏歌剧当中的选曲，只是这次贝里尼也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我觉得他的这部歌剧《梦游你》整个的音乐很完整，也很优美，适合大家在这种稍微热的天气里静静欣赏。怎么说，虽然是初秋吧，但这天气还是夏天的感觉。此次《梦游女》的演出时间是8月28号到9月2号，一共呢也不是每天都有，也是有几场，那一共有5场，所以呢我也觉得也很难得，关键是大制作，然后非常优秀的指挥。来说说，继续说说这部《梦游女》这部歌剧。说到贝里尼，他的诺尔玛清教徒在当时呢是另外一种，就着刚才我说了现实意义的作品，另外呢是贝里尼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创作这种充满幻想的抒情作品《梦游女》。 刚才呢想介绍的剧情呢介绍到了一半，刚才呢其实讲述的那段演唱是 Lisa 一开始认出了陌生人便是前伯爵失散的继承人 Rudolph， 两个人调情之时忽然一阵声响， Lisa 吓得躲进了衣橱，仓促之间遗漏了自己的手帕，而此时阿米娜在梦中走进房间，鲁道夫这才意识到原来他便是村民们惶恐的幽灵。丽萨误以为是阿米娜来与鲁道夫幽会的，于是悄悄溜走，而阿米娜在梦中喃喃自语，全是对他的未婚夫埃尔维诺的爱慕之言。鲁道夫被他的言语深深触动，于是留他睡在床上，而自己则避嫌离开。不幸的是好事的村民却不那么豁达，他们对陌生人的举动呢另眼相待。 Lisa 与艾尔维诺和萨丽萨一同出现，所有人都看到阿米娜躺在了伯爵的床上，都为之一惊。而从梦中惊醒的阿米娜为了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唱道：我所说的句句为实。村民们一直觉得阿米娜是背叛，让他们心碎，转而满腔愤慨。而阿米娜不断的辩解，但是未婚夫阿尔维诺还是坚持要取消婚礼。 You run.

预告中梁朝伟与唐嫣拉响了一场神秘的偷心之战。电影将于8月17号七夕节当天正式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还是贝里尼的这部歌剧，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呢，为各位带来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贝里尼的歌剧《梦游女》，演出的时间是8月28号到9月2号，一共五场歌剧的演出。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说一说贝里尼的歌剧。它的声乐特征就是音质抒情、灵活、圆润、连贯。那这一时期的歌剧呢，虽然不像17、18世纪当时阉人歌手当时的一时兴起的那种花腔的技巧和高音的炫技表演，但是呢，作品仍然有很多难的花腔作品。而这个时期已经赋予了花腔音符的丰富的表情以及合乎角色的逻辑的意义。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其实阉人歌手的那个时候，像亨德尔的时候，之前的时候，很多的阉人歌手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花腔纯粹是技术的表现，没有特别的表情，主要是炫技。而贝里尼时期一些咏叹调的音域很宽广，所以我们这里刚才听到的演唱梦游女的，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版本呢，是塞西亚·巴托利，她是次女高音，有时候也说她是女中音，她的音域也很宽广。而且是贝里尼才让我们想到的是美声唱法。怎么说？提起歌剧，我们首先就想到的是美声唱法，叫做 Bel Canto。 美声唱法呢，就是歌剧的产物，因为它是适应当时所创作的先叙调还有抒情性的音乐而产生的。而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声唱法 Bel Canto， 其实呢不仅仅是一种发声或者是歌唱技巧，主要指的是古典时期后浪漫主义时期贝里尼所处的声乐时期以及声乐风格，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还有我今天介绍的这些贝里尼时期的声乐风格以及他对歌剧这整个的影响。贝里尼时期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剧作品，尤其是一些经典的咏叹调，优美动人，极具音乐魅力，尽显这一时期的这种美声唱法的风格特征。其实包括像很多的音乐家们，即使是像罗西尼啊，再往后的什么普契尼啊，都也继承了贝里尼的这个美声特征、美声特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下歌剧《梦游女》当中的唱段。贝里尼的歌剧当中，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情感的高潮呢，往往出现了极弱和不换气的停顿上。比尔森托的艺术原则就是用最小的努力取得最大的效果，而不是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大的效果。要实现这点，就要用艺术的高明的眼光寻找一个合理适度的均衡点。来听这一段阿米娜的唱段。 你听到音乐的乐队的伴奏吗？像不像贝里的那一部诺尔玛？你听到这段音乐就很欢快，感觉不同了。那我还要说说刚才巴托利所演唱的那一段咏叹调，所以说非常的优美。你可以感觉到歌唱不是声音的音量、音高、花腔等炫技比赛，而是为恰如其分的表现作品内涵服务的。像很多的歌唱家可以说用他们的演唱感受到丰富的音色、力度、情感的层次，对比最省力、最高明，实现最大的艺术效果。那例如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并不一定要靠那种大嗓门的咆哮来表达很多， 那很多时候高潮出现在弱音和不炫气的不换气的停顿上，这是贝里尼的歌剧很多的咏叹调的特点，这才是贝里尼艺术性的高明的处理。要实现这一点，其实歌者也必须要有高尚的艺术情趣，还有透彻认识自己的声音的局限性以及作品规定性的能力，并不是像后期的我们所认识的美声越大声音越高越好，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当时贝里尼所创立的 Bel Canto 美声唱法的一个标准。这一段呢，讲述的歌剧第二幕，阿米娜突然出现了。梦游中，她走在高高的水磨坊上，村民们害怕惊醒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心中不断地为她祈祷。阿米娜慢慢走到了安全的地方，虽然还在睡梦中，就不停地喃喃自语，诉说失去埃尔维诺的哀伤，回忆起他送她的鲜花已经凋谢，并不同追寻着丢失的戒指，唱道：“啊，我不敢相信。”而后面的音乐则喜庆很多了。艾维诺将一切看在眼里，相信了阿米娜的清白，不忍看她如此煎熬，于是将戒指重新戴在她的手上。阿米娜终于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梦已成真的她，先是一阵尴尬，继而欣喜万分。 此处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呢？当你听到了Cecilia 一开始的低回婉转的阿米娜的唱调，那么的哀伤，但是又突出了那种技巧，她的这种声线，她的气息，她的突出了贝里尼歌剧的特点，在听她的花腔高音和最后极大欢喜的尾声的时候，你就觉得充满了美感和对贝里尼时期的声乐风格的这样的浓重的感受。其实 Belcanto 这种美声唱法对于前一时期的继承吸收，浪漫主义的贝里尼像是吸收了巴洛克时期的绵长连贯舒缓平稳而飘逸的乐句的基础上，加进了更多的强弱还有速度的伸缩变化。还有呢，就是 rubato， 我记得在那天上周五的音乐会中，我也提到了这个 rubato 的意思，就是自由的节奏的应用，气质呢也是更为敏感忧郁，在表现了人物内心情感和刻画人物角色上呢，也更富于合理性，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贝里尼时期产生的这种 Belcanto 美声唱法。而贝里尼的这部歌剧《梦游女》当中的女高音的咏叹调，像啊满园鲜花凋谢，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部分，采用了华丽的快板加上花腔式的曲式的结构，描绘出阿米娜醒了以后，看到重新戴上手上的戒指，以及阿尔维诺真诚的表白时的愉快幸福的心情，都在刚才那一部里的。而在19世纪初，当恋人歌手在舞台上消失了以后，女歌手呢就迅速的成为歌剧的女主角。歌曲的作曲家呢也创作了大量的适合女生歌唱的歌剧，像贝里尼的《梦游女》、《诺尔玛》、《清教徒》。而这时候期的女高音呢，不是在像小鸟一样发出婉转的高音，唱着肤浅的花腔，在舞台上像牵线木偶一般的游荡了，而是一位气度非凡的大悲剧演员，以破人旧犯的动人心魄的感染力，在演唱上我们感觉到了她的音乐的美感，并且把戏剧与歌声融为一体。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贝里尼的歌剧《梦游女》当中的选段。

这里的每一滴冬酒都是由130余位天然植物草本配方、1258道工序酿造，5年时间方可酿成的，都是严格遵循国家秘密技术手工酿成的，所以每一滴冬酒都是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今天用这些老酒调制的冬酒窖藏已经上市，我们也跟酒厂特别申请了一个冬酒窖藏特惠品鉴活动，朋友们可以拨打400